来自许巍的这首《灿烂》送给明天要考试的一位听友，同时也送给很多最近心情不够灿烂的朋友，希望这一首歌呢能够给你真的一束光，一束亮，一个远方的明媚的世界。下面这首歌来自曲婉婷，我要为你歌唱。一个人总要走点陌生的路，遇见一些不一样，才会找到和你同路的人，陪你走完这一生。 也许命中注定我要来到你身旁，画你的模样，听你的胸膛。也许明天不会像今天一样辉煌，谁又不受伤，在痛苦中成长。时间有的更多是希望，也许我并不会将伤心写在脸上，因为我的梦，梦里有你。 为你歌唱，突然间想问你，2018年，你有学会一首新的歌曲吗？不管是不是今年的新歌，反正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但是你会唱的歌曲，有学会一首吗？看似好像这个问题抛给你的时候，你觉得我又不是什么专门唱歌的人，我要学会一首歌吗？当我们常常说每年都希望看到一个进步的自己，而进步可能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果你想看到一些小有成见的小有成效的事情的话，也许学一首歌，学着给自己一个新的尝试，大概都是变化。贪吃的小霞说，好久不见了。 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 翻唱的这首《好久不见》，大概很多朋友在年末的时刻也会想起这一年说了很多遍想见但是也没有见到的朋友，或者是在记忆当中一直想念但是也不能再张嘴说我们见一面的那些有过故事的人吧。故事黑贝壳说，真的好久不见了，想为生病的爷爷点一首歌曲，希望他老人家早日康复，也感谢我的妈妈、老公和妹妹对爷爷的照顾，非常感恩。在这里呢，希望他们都能一切好好的。是啊，到了年底，到了总结的时刻，也会遇到可能精神状态啊、经济的状态啊、各方面的一些压力。在这个时候呢，更要咬紧牙关。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把2018年度过。下面这首歌呢，叫做《你》。把它送给白小肥点点点，他说很喜欢这样这个时间独自开着车听着你放的歌，什么歌曲都行。好吧，那我把这首我很喜欢的你送给你吧。 直追寻着你，你好像不远也不近，却总保持着距离。我一直幻想着你在我身边，在我怀里，让我欢笑，让我哭泣。你是我灵魂的旋律，春日的细雨，疲惫的数据。我从来不会计算代价，为了你可以纵身无敌悬崖，枪挑歌更像一个笑话。也许我很傻，人们都幻想着你，幻想你依偎他怀里，一朝拥有一老永逸。可是你不为谁守候，不承诺永久，不轻易停留。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有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这一年你辛苦了，你很棒，请你相信自己，不用那么急着让一切都立刻到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再等一等，再给时间一些给你好运的机会和时间。好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也要带出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这是来自小百朋友要听到的《一起 Happy》。他说今天晚上就想听到这首让自己能够开心起来，突然间周末到来的歌曲。好吧，那从明天开始呢，我也要休年假了，所以明后天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今天抓紧时间喽。 欢乐多到爆 ，I'm so happy now。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I'm so happy now。

时隔三十年，宫崎骏经典动画《龙猫》重返大荧幕放映，这也是其作品首次大规模在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自上周五上映以来，四天的累计票房达到9400万元，即将突破1亿元关口，这也创下了今年重映影片的最好成绩。根据某专业平台的数据，这部影片无论是排片上座率还是票房，自上映之后都占据了同档期影片的第二名，仅次于好莱坞超级大片《海王》。作为超级 IP 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首部外传作品，大黄蜂将于本月21号登陆北美院线，明年1月4号在中国上映。上周这部影片的导演特拉维斯·奈特携主演海利·斯坦菲尔德、约翰·塞纳来到中国为大黄蜂造势。大黄蜂延续了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世界观，同时又深挖了大黄蜂这个角色的特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12月19号周三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这档电台点歌节目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了，方法呢还是很简单，心里想什么，想听什么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告诉我。 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 来自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啊，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西西朋友要点播的，他说今天晚上很想听到这首歌曲，好吧。下面呢，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在现场翻唱的《你是我的唯一》。